的心门，钻进我那寂寞的心房，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变了样。不曾想到爱的那样深，忘记了我们是否真的有缘分。相伴走在风中，没有人比你更爱我，我怎能辜负你的情？我爱你爱得更认真，我心里不会再有别人。不曾想到爱得那样深，忘记了我们是否真的有缘分。不管命运如何的决定，哪怕与你相伴走在风雨中。想到爱的那样深，忘记了我们是否真的有缘分。不管命运如何的决定，哪怕与你相伴走在风雨中，没有人比你更想到爱的那样深，忘记了我们是否真的有缘分。不管命运如何的决定，哪怕与你相伴走在风雨中，没有人比你更心里不会再有别人。不曾想到爱得那样深，忘记了我们是否真的有缘分。不管命运如何的决定，哪怕与你相伴走在风雨中，哪怕与你相伴走在风雨中。